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车厘子、Jeffy， 浩浩汤汤。 好啦，咁但系咧，依家翻翻嚟嗰个镜像世界嗰度嚟讲咧，其实就一个问题就系咁样样啦，就系、是、话其实科学家咧，佢喺研究呢、這、一个即系、就是、物理世界嘅时期咧，其实即系话整个世界啦吓，佢、有一个即系几直观嘅原始嘅概念啊吓，就系、是、话其实你镜咧，当然佢纯粹就系因为靠一啲嘢反射个光线啦，咁所以咧基本上佢就系即系左右倒转咗啦咁样，但系个问题就话、是、如果你将个左右倒转咗。其實嗰所有嘅物理定律咧，係咪應該都會係完全係適用嘅咧？嚇、即係所以適用啊，係 applicable 啊，即係 applicable 係即係 valid 啊，或者我哋有效嘅咧咁樣，即係有效適用嘅咧咁樣。咁其實佢哋好早直觀嚟諗，咁照計一定係啦。即係我哋好難想像，即係話原來你將即係左右倒轉咗之後咧，嚇、你個牛頓定律又會。唔啱用啊，即係唔啱使啊！你要寫個第二條公式啊，啊默克思維嘅電磁定律又要寫個第二條公式啊，啊好多呢啲嘢。咁照計咧，其實你只不過即係話，你將嗰個嘅嚇、啊，即係 x 變做即係 negative x，y 變做 negative y 咁樣樣咧，其實嗰啲公式係完全冇分別㗎，係嘛？所以喺呢個現實世界入面所發生嘅嘢嚇， 財哥咧 做咩實驗？ 我想問一個問題就係、是、咧、如果鏡像其實係咪淨係 x 倒轉 ，y 唔倒轉啊？因為如果一樣嘢我哋左右又倒轉，上下倒轉，其實即係轉咗。 哦，啱， 轉180度 嘅 啫。 啱，係，但係即係點講咧？我當係一個即係立體啦，即係仲有嗰個 z 軸咁樣樣啦，係嘛？嗱、呢個咧其實好有趣嘅，你上網睇下咧都我今日都問打。即係呢條問題問喺網上問啊，即係我有時直接打㗎喇。有好多人話點解個鏡呢就會將左右倒轉，就冇將上下倒轉。咁其實呢個問題呢係即係分析落去呢係一個我哋叫做偽問題，叫 pseudo question 嚟嘅。其實佢唔係話真正呢就將左右倒轉嘅。佢、其實呢係將啲嘢呢根本可以話反轉咗。咁反轉咗呢當然你話係嗰個上下倒轉呢睇下你點睇嘅啫。譬如你睇下一個頭先我講過啊，哇波平如鏡嘅一個湖面。哇！倒影嗰啲咁樣嘅山啊、啲樹啊咁樣樣，你都覺得佢係上下倒轉㗎，係、嘛？咁你睇下你點睇？就睇個軸喺邊度。 嗯。 咁所以咧，嗱，但其實我哋翻翻到呢個問題咧，就係話，如果你喺個鏡像世界入面，所有嘅即係自然嘅定律咧，係咪應該都係不變嘅？即係繼續係有效嘅啊！即係當然另一個就係你測量嘅自然嘅常數啊，樣樣嘢嘅嗰個關係應該都一樣㗎啦，個公式都一樣㗎啦，咁樣樣。咁科學家咧，其實一向咧就係冇辦法證明，但係佢亦都覺得唔使證明啦，係嘛？呢樣嘢咁基本嘅嘢咁樣樣係嘛？咁佢哋咧有個名就叫做 parity 啊，呢個都有即係專有嘅名詞咧。咁 parity 呢個字咧，其實喺以往我真係好少人識嘅呢個字嚇，就 parity。不過咧，如果你有讀過 IT 或者讀過經濟學咧，即係會近年多啲人識啦，因為其中我哋一個咧就係話。我哋要睇每個國家嘅國民收入啊，或者 GDP 啊，咁你唔能夠淨係睇嗰個即係轉曬做美金嗰個數值嘅，因為佢喺國家入面嗰個購買力會係唔同嘅，係嘛？即係同一蚊美金，咁所以咧，佢哋有時叫做咧就係叫做 PPP 咧，叫做 Purchasing Power Parity。咁佢哋就如果讀過經濟學咧，你就知道個 parity 咧，即係一個對等性咁解，就係、是、要計翻佢個購買力。咁 IT 點解咧？原來 IT 咧就係話，原來我哋喺呢個進行 transmission 啊，即係電信啦，可能你。啊，即係用嗰啲密碼電信嘅時期咧，你將佢變成0101嘅數字嘅時期咧，佢好多時咧就會驚有錯誤啊，因為佢中間有啲錯咗嘅時期，你都唔知噶嘛，咁就可能會叫最後得出嚟嘅啲嘢咧就錯曬，咁所以好多時咧佢哋會喺呢個咁樣嘅即係編碼嘅時期啊 ，encoding 啦，佢哋做 encoding 嘅時期咧，佢後面咧就會加啲 digit 落去咧，我哋嗰個叫做 parity check。係屬於叫 parity check， 咁樣咧你就根據嗰個數字咧嚟去睇翻咧，就即係佢入你之前傳嗰串嘅0101嗰啲數字咧，係會唔會其實出咗問題咁樣樣？咁呢個 parity， 咁但係其實除咗呢啲咁專業嘅咁專門嘅術語之外咧，其實大部分人都唔知咩叫 parity。咁喺物理學家嘅講法嚟講咧，其實個 parity 咧主要就係所謂左右對稱，咁佢有個 term 咧就係叫，但佢有個就叫做宇稱。宇就宇宙嘅宇喎，嚇宇稱。咁所以咧，頭先講嗰個咧就話係啊，其實係嗰啲所有自然定律繼續有效咧，佢就叫做宇稱守恆啦， 啊，宇宙嘅宇，對稱嘅稱，守恆啦，啊，永恆嘅恆啦，大家知啦，守恆。咁你宇稱守恆呢四個字好冷門啦，對絕大部分人嘅嚟講，我相信你出街問一下1000個人、10000個人都冇一個人聽過咩叫宇稱守恆啊。 但係你必定嘢邊個字啊咁樣？ 係啦，但係你必定聽過李政道、楊振寧咧嚇。咁佢憑乜嘢獲諾貝爾獎咧？佢係即係呢兩個係最先嘅華人啊，係獲得諾貝爾獎噶嘛？佢咪就係推翻宇稱守恆咯，所以其實咧，我成日都覺得即係過呢幾十年，我覺得係好即係搞笑嘅一樣嘢嘅。人人都知道最先都獲得諾貝爾獎嘅就係李政道、楊振寧，但 係 我相對十萬個人咧， 我獎就 十萬個人咧都冇一個人噏得出 佢點解攞獎？ 係佢憑乜嘢攞獎嘅？因為佢即係佢憑佢攞獎嗰樣嘢真係好會識橋撩嘅，真係好冷門嘅。其實佢就係話咧，原來咧。在某些特殊的情況底下呢，它主要針對的呢其實是一種叫弱相互作用。原來大自然呢是真的宇稱不守恆的，即是說鏡像的世界呢是可以跟我們現實世界是不同的。哇，這件事真的很匪夷所思、啊、是很匪夷所思的，是不是？其實它講什麼呢？它講其實在所有我們、自然界呢有四種基本力、啊、即是過去這幾百年來，特別過去嗰百幾年嚟，即係科學家已經好深入研究，都未發現到第五種力。雖然間中有傳聞有第五種力，但係都係傳嘅，即係呃人嘅。咁呢四種基本力呢，當然就係最先嘅，就係、是、萬有引力啦、啊、,gravity 啦、啊、最近成日大家講嗰套電影啦、啊、萬有引力、啊、引力邊緣。咁亦都係牛頓最先建立起呢個萬有引力定律啦，係咪？咁但第二呢就係、是、電磁力啦。咁亦都大家知道啦，即係學過少少物理學都知道，以前啲人以為電同磁係兩種嘢。咁但19世紀嘅時期呢、啊、就經過咗麥克斯維、啊、Maxwell、啊、Clerk Maxwell 呢建立呢個電磁理論呢，就將佢統一起嚟啦，原來係一種嘢嚟嘅，一個銅板嘅兩面，就叫 Electromagnetic Force。咁但另外嗰兩種力呢，就真係要到人類呢係探究到呢個原子同埋、啊、原子嘅內部呢，我哋先至揭示原來有另外有兩種力。其實佢如果講個大細嚟講呢，就仲勁過頭先嗰兩種嘅，但係呢因為佢嗰個作用嘅範圍呢係好細好細嘅，就 喺 粒子嘅微觀嘅尺度，我哋叫粒子世界微觀尺度。咁呢就叫做強核力同埋弱核力，就係、是、strong nuclear force 同埋 weak nuclear force 啦，咁係四種力嘅啫。咁但係其實呢就係、是、當其時李政道、楊振寧呢，佢去研究一樣嘢呢，正正就係叫做弱核力。咁有時我哋叫做弱相互作用嘅、啊、就叫做 weak interaction。 原來喺呢個 weak interaction 底下嘅一啲嘅變化呢，有一啲呢你會發覺囉，好可能係違反呢個宇稱嘅。但其實當其時呢，李政道、楊振寧當然佢嘅研究就唔係從呢個角度先嘅，而係當其時好多嘅物理學家喺呢個50年代嘅時期呢，其實佢都睇到即係有一個弱相互作用底下嘅核子反應，基本上呢就係一個原子核呢，即係佢呢就會有一個衰變呢，放射性衰變呢，佢就會係釋放一啲電子出嚟嘅。咁但係呢個原子核呢，原來佢本身係有一定嘅旋轉，我哋叫一個自旋，一個 spin 嘅。咁所以呢你可以大致上呢就分為南北兩極。咁當然佢係會射一啲電子出嚟嘅。咁但係呢個電子呢，佢本身呢亦都有個自旋㗎喎。係嘛？即係有一個方向性嘅，佢射出嚟嘅時期咧，即係佢可以係順時針旋或者係逆時針旋咁樣嘅嚇。咁、啊、我哋咧，其實咧，你就可以即係考察呢個咁樣嘅旋轉性咧，就嚟定咧，就真係即係喺個鏡像入面咧係會有所不同啦、啊、但係科學家相信嗰陣時咧，就係話你呢一個原子核咧，佢基本上咧，佢係無論喺北極發射啊，或者南極發射咧，應該咧嗰、那個滑延率咧。是一樣，同埋佢發射出嚟嘅電子咧，嗰個自旋咧，其實嗰個滑圓率咧，亦都應該係一樣嘅咁樣樣。咁所以咧，實際上你如果喺現實世界睇到呢個咁嘅變化咧，喺鏡像嘅世界嚟講咧，其實冇分別嘅，一樣嘅咁樣樣。咁但係咧，實驗嘅結果就話俾我哋聽咧，就唔一樣。實驗嘅結果咧，原來咧就睇到咧，咦？點解好似喺呢個咁嘅弱相互作用嘅底下咧，呢啲咁嘅核子變化咧、變遷嘅時期咧，佢似乎咧係只係喺某一個方向發射出嚟，另一個方向就唔發射。咁呢個咧其實係喺一個好根本嘅層面咧，就係、是、違反咗呢、這個即係、就是、宇稱嘅。咁但係咧，其實當其時係冇一個科學家咧係諗到。 就話佢即係你觀察到個結果咧，係因為宇稱唔守恆。點解咧？因為宇稱守恆呢樣嘢咧，已經喺佢哋嘅意識甚至係潛意識入面咧，係一個根深蒂固咧， 太深入， 就覺得咧已經係冇可能係即係係唔守恆嘅。即係呢個咧，佢就叫做 take for granted 啦。啊，我哋英文就係叫完全係理所當然、天經地義啊咁樣樣。咁但係咧，原來真喺科學入面咧，其實冇嘢係理所當然、天經地義嘅。咁原來你夠膽咧，就係嚟去去懷疑、去質疑一啲我哋最根本都冇人夠膽去質疑嘅嘢嚇，即係我哋諗都冇諗到嘅嘢。咁呢個就係咧，哇！真係咧係即係初生之毒，即係不畏苦啊！即係其實要啲好後生嘅人。咁而呢兩個好後生嘅人咧。原來咧就係一個喺台灣啦嚇，一個最先咧即係喺大陸啦嚇，但係後屘喺台灣過美國咧就係李靖同楊振寧啦。我當時兩個咧都係三十出頭嘅啫，好年輕嘅，就喺呢個普林斯頓，佢哋都係好叻噶啦，已經係嘛，即係肯定係啲資優嘅尖子啦，就喺普林斯頓嗰個物理學研究院咧就做研究嚇，就大家係合作。喺個合作過程入面咧，佢就係研究當時最前沿嘅呢個即係好大嘅疑難啊，物理學嘅嚇。嘅疑難，咁但係個個人都諗好多嘅唔同嘅解釋嚟去嘗試解釋嗰個嘅觀察嘅結果，咁但係咧只有佢哋咧係夠膽提出咧就係話，喂會唔會呢個觀察結果之所以咁奇怪咧，係因為鏡像嘅世界對於呢一個弱相互作用力咧係同現實世界可以有所不同嘅，咁佢就提出呢個宇稱不守恆，咁實際咧佢哋嗰篇論文咧犀利啦嚇，就係、是、1956年6月就喺著名嘅 Physical Review 叫做即係物理評論嗰個刊物咧，就刊登咗一篇嘅文章，就叫做弱相互作用嘅宇稱守恆嘅質疑。咁當然原文梗係英文啦，不過我用中文讀翻出嚟啦嚇。咁呢篇文章咧就真係喺物理學界咧就引起咗幾大嘅震盪，但係其實好多人咧當時都唔係咁重視嘅，就話誒即係佢都係亂扯一通嘅啫，係嘛冇可能嘅，佢呢、這個即係佢叫做咧諗無可諗。嚇、啊、就夾硬就諗到就作一個咁樣嘅即係原因出嚟咁解啫咁。咁但係所以咧，如果唔係跟住落嚟有另外一個華裔嘅科學家進行咗一個非常之艱難嘅實驗咧，其實好可能呢篇咁樣嘅論文咧啊，後嚟就變咗石沉大海，就冇人重視咧，就淹沒咗㗎啦。咁呢一個咧，其實到今時今日為止咧，仍然都有人咧係戥佢非常之唔抵嘅嚇，因為如果佢冇做呢個實驗咧，你就證明唔到李靖同楊振寧嘅猜想。咁李靖同楊振寧就唔會攞到諾貝爾獎，所以啲人咧都覺得咧呢一個科學家都應該係攞嘅。佢就係咧都係由台灣過去嘅一個女嘅物理學家添，就叫做吳健雄啦。嗱，雖然佢個名咧係完全係男仔嘅名啊，健康個健啊，英雄個雄啊，但係個吳健雄咧，其實當時咧，即使喺美國嘅物理學界咧，佢即係已經係好高嘅地位。咁即係後嚟佢做咗呢個實驗之後咧，就當然更加啦嚇，地位好崇高啦。有人叫佢做咧就物理學第一夫人，甚至有人叫佢做物理女王 ，the queen of physics 嘅嚇。咁佢呢個實驗係點嘅話咧，我哋即係休息一陣咧，就翻嚟解釋俾大家聽。 Albert， 呢個禮拜有冇戲睇啊？ 幾套？今個禮拜大把戲啊！ 星期五晚11:30，大把戲。 節目內容並非每套戲會講，敬請留意。 迷迷香港，係有種態度。